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8月1号星期三，这样闷热难耐的桑拿天气暂时是得不到缓解的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7度，最高气温35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预见到明天的气温为27到35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5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在27到36度，大兴海淀在26到35度，丰台在26到36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浦玉在26到36度，蟹岛度假村在27到36度，星海湖在26到35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隔夜菜应该要怎么处理呢？很多人虽然知道吃隔夜菜不好，但是倒掉也舍不得，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家，有时候吃撑了也不肯倒。其实呢，隔夜食物并不等于洪水猛兽，只要不是放置时间过长，食用频率不过多，就无需谈之色变。食物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对人体的危害是微乎其微的，当然呢，为尽量减少有害物对机体的影响，剩余的熟食存入冰箱保鲜时最好选用瓷器皿密封分类，冰箱内的食物再次食用时要彻底高温加热。生鲜肉类最好即买即食，如果不能一次性用完呢，最好是放在冰箱中冷冻，这是保存生鲜肉类最好的途径。京北有这样一处地方，凉爽的空气中弥漫着夏日山花的香气，这里一直以青山幽谷、碧水深潭而远近闻名，此时更是到这里游玩的最适合的季节。这里就是峡谷胜境乌龙峡谷，这里是典型的山间河流、深涧河谷地貌景观，峡谷两侧绝壁陡直，怪石林立，水声轰鸣，浪花飞溅。进入景区后不久呢，你就会发现一条沿陡崖峭壁修建的栈道，从景区大门直通峡谷深处，栈道两旁皆有栏杆，行走其上可观青山幽谷、静水深潭，美景尽收眼底。继续沿着栈道前行，脚下是碧水飞跃潭间，身旁却是葱葱郁郁的野灌木，不时还会看到野果花香在山谷里争奇斗艳，伴着轻轻吹来的微风送来阵阵芳香，令人神清目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中国品牌节已先后在北京、青岛、惠阳、大连、顺义等城市区域举办，被誉为中国品牌界的奥运会。赋能中国品牌，第十二届中国品牌节将于8月8号来到四川成都，诚邀各界企业合作与报名，联系电话010-5158-1108、5158-1108、1370-126-3797，陈女士，1370-126-3797，陈女士。 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，一个接着一个。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，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唉， 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。还好，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。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，13301125071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。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，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，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，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， 我是周慧。 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听。 生活中的阳光无处不在，只要用心收集，就能让心里充满阳光，我们看到的世界就会充满幸福和爱。 其实还有反方向出口。